春年正年刚，压岁钱是少不了，家家团圆乐淘淘。 咚咚咚咚咚咚锵，咚咚咚咚咚咚锵，咚咚咚咚咚咚锵，咚咚咚咚咚咚锵。 左邻右舍多热闹，见面恭喜新年好。 有大鼓也有鞭炮， 咚咚咚咚咚咚锵，咚咚咚咚咚咚锵，咚咚咚咚咚咚锵，咚咚咚咚咚咚锵。 大街小巷多热闹，恭喜大家新年好。到呀新年到，贴春联正面高， 压岁钱是少不了，家家团圆乐淘淘。 咚咚咚咚咚咚锵，咚咚咚咚咚咚锵，咚咚咚咚咚咚锵，咚咚咚咚咚咚锵。 左邻右舍多热闹，见面恭喜新年好。 大街小巷多热闹，恭喜大家。